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大结局，找李莲英报仇的人有很多很多，而要杀李莲英的人，除了普俊以外，便是赵书翘了。那么为什么还有他呢？赵书翘博学多才，位居军机，本来是深得慈禧太后赏识的，但是庚子之乱，他和载漪、刚毅都主张以义和团来击杀洋人。结果呢，洋人占了北京以后，给清政府列出个名单，要求将名单中的人全都杀死，这才会同意与清政府谈判。这名单里便有赵书翘。慈禧太后先是把赵书翘监禁起来，并没有想杀他，但是洋人逼得太紧了，没有办法，只能下令赐死。慈禧太后派李莲英来看他是否已经死了。李莲英见他非常的健康，于是把执行官叫到一旁训斥，并且叫他快点下手。那执行官没有办法，只好用浸过酒的纸塞住其喉咙，置赵书翘于死地。这一切赵书翘的夫人都是看在眼里，铭记在心上。而事后不久，赵夫人病倒在床，临终前交代了很多后事，其中有一项最为重要，那就是让他的儿子为其父亲报仇。母亲的遗命，儿子岂能不遵从啊？况且是杀父之仇。但是赵家这些后代里没有会习武的，于是便四处打听，后来在武当派门下找了三位武师，在李莲英居住南花园后不久来到北京，准备替父报仇。武当派的人一向做事正大光明，这也是张三丰的遗风，在刺杀之前给李莲英下了个帖子，这就是李莲英在由西山归途中得到的那张纸条。发了帖子以后，武当派三位高手曾经多次夜探南花园，但是此时的南花园已经被镖局的镖师们保护起来，而且夜里轮流的值夜，无机可乘。由于刺客屡犯， 虽然没有能够得手，但是李莲英却过得越来越担惊受怕。他在心里想，这活的哪像是人啊，整天提心吊胆，不如偷偷的换个地方。于是他就想到再往后退避一些，于是他叫来李成武商量。成武啊，你看这样过日子多难受啊，我可是受不了啊。爹，这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，你说说还有别的法子吗？我看也只有这样。哎，孩子，常言说得好，打不起躲得起。你看，爹，你说是到外面避一避，可是外面不知道哪儿有刺客呀，往哪里去啊？回老家，就是回到老家死了也值。不过要保密。 爹，这 落叶归根，这回乡也是理儿。不过千万保密，这次回去什么也不带，你只准备一辆轿车就行，找一个镖师给我赶车，其他的要他们远远的跟着，别保护那么紧，太显眼。 是，爹。 于是一辆轿车从南花园飞奔而出，在黑夜里出了京城，向大城方向奔去了。再说普俊安插在李家附近的探子，一看李家门里出来一辆车，便飞奔到普俊住的旅店里来报告。来京城已经数月了，家仇没有报，普俊的心里闷闷不乐。今天晚上本想夜闯李府弄个鱼死网破，可是啊，妻子担心不测，便执意的阻挠，结果普俊没有说过他，然后气呼呼的躺在床上生闷气儿。妻子便百般的温存给他消气儿，而就在这时有人敲门。 谁啊？深夜半更的。 客官，是我，有个大爷找你说话。 原来是店主的声音。普俊开了门，看到门外站着探子，便向店主道了谢，招呼探子进屋了。普俊马上问道， 那你看这老狗是不是在车里？ 这个小的也不清楚。 他们朝着什么方向走？ 好像是出了城。 哎，不好，这老贼要跑。 傅俊说着便开门去到隔壁找他的小舅子。两人合计了一下，然后呢就出了店门来追，一直追到卢沟桥上也没有踪影。小舅子说， 大哥，我看咱们干脆去闯李府，这样逛来逛去真没意思。 好，我也正有此意。 两人说走就走，打马如飞，片刻就来到南花园，找个僻静的地方拴了马，几个起伏便落到了李府的院子里。李府静悄悄的，两个人查看了周围地形，发现是一处花园，便向园子中摸索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黑影在对面的房子上晃了晃，就落到他们前面不远处。那黑影左右看了看，发现了他们，走上前来也不说话，便向他们攻来。两人急忙迎战，三人在黑暗里你来我往，数十招以后，两人擒住了一个人， 说道：“好好的镖不去压，却来保护李莲英这老贼，就你这身手，都不怕丢了镇远镖局的人？说，快说出，那李老贼在哪里？我饶你不死。”那人一听此话笑了。普俊说：“笑什么笑？做老贼的走狗还这么得意？原来二位也是来报仇的。不为报仇，我们夜闯你李府是吃饱撑的。别啰嗦，快说，李莲英住在哪儿？”“ 二位，在下也是来找李莲英报仇的，不是李府的人。”“ 别花言巧语，你跟李莲英有什么仇？”“ 本人是武当山与武当派的，与李莲英无冤无仇，受西安赵家之托来杀李莲英的。”“ 哪个赵家？”“ 前军机大臣赵书翘的后人。”“ 哦，赵家也来报仇啊，那真是再好不过，只是你这般身手也实在是太次了。”普俊说着就放开了他。“ 在下功夫确实不佳，不过我师父和师叔马上就到。” 话音未落，两个黑影已经落在院子里。那人低声叫道：“ 师父师叔。” 那两个黑影闻声围了上去，见是三个人，便问道：“那两位是？”“ 他们是来找李莲英报仇的，刚才徒儿进来还以为他们是李府巡夜的呢，于是和他们动手了，没想到他们也是来报仇的。” 那位师父说：“原来也是报仇啊，是为自家报仇还是受人之托？”“ 为自家报仇。” 普俊说着。夜已经深了，李家的院子里静得出奇，也没有发现巡夜的。五个人只能在院子里摸索，忽然发现西北角上的屋子里还亮着灯，便一脚踹开房门，床上的两人吓得抱作一团。胡俊来到房子里，那男人光着身子在床上磕头：“ 大爷饶命，李老爷已经走了，回大城老家去了。”“ 那他的保镖呢？” 都护着他走了，这里一个都没留。” 得到了李莲英回乡的准确消息，一行五人出了南花园。普俊弟兄骑着马往回走，那三个人也骑马跟在他们后面，而且都到了同一个店门前下了马。原来他们竟然住在同一个旅店，且说刚才房中那一男一女早已吓得魂不附体。这男的便是李家的赶车夫老胡，女的是李成武的妻子。话说李莲英深更半夜逃出了北京城，这一路上既没有人拦截，又没有人追赶，顺利回到大城李家村。李莲英回到自己的家，想想自己这些天来的遭遇，不禁放声大哭。李成武在一旁劝慰着：“ 爹，你老人家别哭了，这不平安到家了吗？你老人家有一天一夜没睡好觉，先歇歇吧。” 这不劝还好，一劝他的哭声越来越大了。“ 仇人要杀我呀，他们一定还会找到这里来，到时候还不是一样要死啊。”“ 爹，您的大孙女不是嫁到山东去了吗？过两天我们再去山东，仇人不就找不着你了吗？” 经过李成武的劝慰，李莲英稍稍心宽了一点，吃了点东西就歇歇了。普俊三人与武当派的三位武师回到了旅店，连夜商议。武当派的小徒弟说：“李莲英回老家去了，那我们也追到他老家去，杀了他得了。”他师父说：“ 你说的倒轻松， 就凭你那两下子，还想和镇远镖局的高手过招吗？王爷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这时候啊，他已经知道了普俊的身份了。梁师傅，我倒算是哪门子的王爷啊？从出宫那天起，我就和朝廷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我共谋一事，还是以兄弟相称为好。王爷，不，俊兄，所言极是。只是这种情景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以小弟之见，李连英生性狡猾奸诈，他回老家也不是长久之计，一定是以回乡为借口，寻找更安全的地方。如果不及时抓住他，以后啊，恐怕就再也找不到他了。天下这么大，他随便找个地方藏身，我们又从何找起？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？说完，普俊朝着两位武当师傅看了一眼。武当师傅说：“普兄所言极是，那我们收拾收拾，这就出发。”一行六人快马加鞭，向大城方向奔来。到了大城县城，找了家旅店，安顿好住处，便出来打探消息。没费多大劲儿，便得到了李莲英回家的确切消息。普俊还和他小舅子骑着马，在李家村周围转了一圈来观察地形，但见李府高墙固垒，的确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，便回来和其他人进行商量，最后决定用火把来烧死李莲英。时值初春，北方的风还是那么冷，李府的人们都在沉沉地睡着。普俊早就打听到李家的东北部是仓库，里面放着粮食、牲畜以及草料，于是呢，就选东北角放火。正赶上东北风紧，火借着风力蹭蹭地往上窜，一时间东南起火，西北起火，西南起火，李家庄园成了一片火海，哭声、喊声、叫骂声、牲畜的鸣叫声交杂在一起。李成武真的是累了，倒头便睡去，而外面人声嘈杂，隔着窗看到冲天的火光，一咕噜爬起来向李莲英的卧房奔去。李莲英早就醒了，刚一熄火他就发现，但是他不敢喊也不敢出去，怕被刺客遇到。他盖着两层棉被蜷作一团，缩在炕上，全身瑟瑟发抖。李成武慌慌张张冲进来，见李莲英安然无恙，这才放下了心，急忙喊几位镖师，又忙着指挥家丁去救火。可是风太大了，火势根本就无法控制，再加上李府的房间太多了，一旦着火都是没有办法救，眼看着火就要烧过来。李成武一看，便叫人去备车。李成武抱着李莲英上了车，而这次仍然由郭二掌柜驾车，其他人在前后护着。李成武陪着李莲英坐在车厢里，一切准备好便开着大门，车子便冲了出来，但是一出门便停住了。在车子前面，六个黑衣人坐在马上挡住了去路，这正是普俊等六人。郭大侠勒住马说道：“几位朋友，为何挡住道路？几位可听说过镇远镖局的名号？”普俊打量一下便问：“想必足下便是镇远镖局的二掌柜了。”“ 正是。”“ 郭掌柜，李莲英是何种角色你也明白，却为何要护着他？”“ 习武之人只能凭这一身本事吃饭，受人钱财，不能不为人消灾。”“ 郭掌柜，本人与你本来没有过节，还请你自己走路。为个李贼，你我伤了和气是小事，如果因此丢了性命，那可是大大不值。”说着右手一抖，一支钱镖向郭大侠面门打来。郭大侠侧身躲过，那钱镖却一直飞到车厢内，只听哎呦一声，原来那钱镖打中了李成武。郭大侠大叫一声：“果然是红花会赵半山的传人， 而普俊动也不动，只是手腕一抖，两名飞镖就打在江家老大的两个手腕上。普俊下了马，来到车厢里，把李莲英救了出来，然后把他扔到地上。李莲英看了看四周，发现了普俊，吓得往后挪了挪。普俊抓住李莲英的衣襟，大声地吼道：“老贼，你睁眼看一看，老子是谁！”李莲英看了看面前这位大汉，觉得有些面熟，但是想不起来是谁。 不认识。 瞎了眼的狗，看清楚了，你爷爷是普俊。李莲英听到普俊两个字，觉得耳熟。 哦，真是大哥。 谁喜欢做大哥？李莲英，如果没有你在老佛爷面前说坏话，我父王也不会被整得那么惨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都是当今万岁了。就是你害得我好苦啊。普俊边吼着边拔出腰间佩剑。 大哥，看在往日的情分。 这个份子啊，刚说了一半，李莲英的人头已经落地了。普俊扯下李莲英身上的长袍，包着李莲英的头绑在马上，然后和妻子飞驰而去了。在尘风里，从车上摔到地上的李成武被冻醒了，他一瘸一拐地朝着李莲英的尸体奔去，扑倒在那具无头尸体上嚎啕大哭。在这几天里，李莲英的干儿子们绞尽脑汁，也没能找回来李莲英的那颗充满了鬼点子脑袋。最后只好花重金在乡下请了一个好木匠，用上等的楠木仿照着李莲英的相片，雕刻了一个木头脑袋，安在李莲英血肉模糊的脖子上。在李莲英入土的时候，李家将李莲英两腿间那个阔别了数十年的宝请回了原处。可是此时李莲英的脑袋却换上了一个木头做的，冥冥之中是不是老天爷故意安排这个结局呢？恐怕也只有天知道了。听众朋友，李莲英传奇到这里全都为您讲述完了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。另外在这里提前预告一下，往事节目呢将会为大家推出千古枭雄朱元璋，内容依然精彩，欢迎您不要错过。咱们下期再见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脸上明明写着烦恼。